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全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真的是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欢喜快乐，因为独有主你是拯救我们的神，独有神你真是拣选我们，真的是使我们可以来归向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主啊，真是当在主日的时候，愿我们的心是向你完全的敞开。主啊，真的是愿我们的里面真的充满从你那里来的能力、力量，还有从你那里来的爱。主啊，也求恩主你在我们当中真是来掌权。我们也再次恳求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厚厚来遮盖我们，来更新我们，来赦免我们。我们也呼求圣灵保惠师你在我们当中亲自的运行，真是来光照我们、更新我们、扶持我们，也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来仰望你。主啊，就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来得荣耀，也求恩主你也接近孩子的口，使孩子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主啊，真是愿神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显伟大。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愿神你来得荣耀。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县城，我所在的县城它的土地大概也不怎么肥沃，好像它也不是怎么特别的靠海，就是它大概的情况是这个资源上面来讲大概是一般，但是它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它这个出产钻石，大概是在1977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青年人当时可能应该是叫做公社的这个公社的员工，还公社的这个女青年，她很年轻，她在她的这个地头上干活，然后她看到这个地头的大概前面有些茅草，好像这个他们在大概是整理土在翻土，然后看到没有人处理这个茅草，她就在那里深挖了这个几铲子，然后就突然这个蹦出了这个一块鸡蛋一样的东西，是这个闪闪发光的。他一看到之后，他大概就知道，哎，这是钻石。他拿到之后他很紧张，因为在之前大概是在当日本他侵略中国的时候，曾经在当时的时候有另外的一家人，他也捡到过钻石，但是因为他捡到了钻石，他就导致了这个一家导致都被杀掉。最后这个钻石是落到了日本人手里面，所以他捡到这个钻石之后很紧张，他这个有挣扎，他是否是这个把它就就地扔掉还是怎么样，他经过了可能一番的思想斗争，他最后决定说要上交国家，所以他就把这个钻石上交了国家。所以因着他把这个贵重的钻石上交国家之后，从所在的省到他所在的这个县都蒙了很大的恩惠包括他自己，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名声大概传出去，然后会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果效，大家可以猜到吗？因为他很年轻，但是可能说不上貌美也、yeah, 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有为的青年写求爱信像雪片一样这个飞到他家里面，也许可能每天这个邮递员要用卡车可能来装这个信到他家里面。所以我想是因为他这个发现了钻石，可能是那个时候大家因为他可以把这个钻石奉献出来，可能被他的这个行为所感动或怎么样的，就是很自然的是很多的这个青年对他有爱慕之心，所以写了很多的这个求爱信。哎，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耶稣所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经文，然后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当我们看经文里面这样记载，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当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时候，他这句话不亚于发现一个钻石，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应验可能比那个钻石更宝贵。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说哎，今天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应验在应用在你们的耳中了，然后到后面耶稣又说哎，这个凡是先知在家乡都是没有都是不被接纳的，他有这样的讲说之后，你可以看到当时他那些会众竟然就义愤填膺想要杀他。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所以当一个人他发现了钻石，他就有这个光环，大家会对他有一个爱慕。但是耶稣他发出了比钻石更宝贵的这样一个话语，他说：“哎，今天这经应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会众他们的反应啊，竟然不是这个完全的信靠，到了后面竟然是要杀他。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截然的一个反差？我想今天是十二月份的第一天，很快到圣诞节。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来思想我们的救主。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所信靠的救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救主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想借着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今天的经文，在四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因为比较长，我只是简选了四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然后在我们进入到这段经文之前，我想我们需要了解大概的一个的经文的一个脉络。在四章的十六节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之前发生的事情是耶稣他有受洗，然后有提到说圣灵像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然后在第四章的一开始提到说圣灵耶稣被圣灵所充满，就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他在旷野有四天的禁食，可以看到他有受过魔鬼的四天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然后在四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这是最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的最直接相关的这个经文，就是四章的十四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前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他有这个受洗，他有旷野这样经历试探，他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充满，他蛮有圣灵的能力，他的传讲大有能力，而且这里经文很清楚说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这是我们理解今天要看的经文的一个脉络，就是耶稣他有被这个圣灵充满，可以看到耶稣他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四章和九章它是一个脉络，在四章和九章里面它交替着的是耶稣他有一些的大能的一些讲述，然后另外是耶稣他有行那个神迹。我们今天看的四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里面是耶稣他的一个讲述，他的一个讲论，不是耶稣在行什么。然后你可以看到紧接着在四章的三十一节就记载了耶稣他有赶逐污鬼，他有行那个神迹，就是耶稣他不单单是在讲论一些事情，他还有一些的行为与他所讲论的相互的对应。所以这是我们理解今天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的脉络。然后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根据经文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看第一段，就是第一个片段，就是耶稣他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所以这里经文很清楚讲到说是耶稣他到了一个地方，是到了拿撒勒。拿撒勒是怎么样子的，经文有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说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可能从小所在的一个地方。有提到这个时间是在一个安息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是在安息日星期六大概聚会，是在安息日，说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所以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说这类经文的记载说是照他平常的规矩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子，他竟然尽诸般的义，他在安息日他要按照当时的规矩，他要来到会堂，他不单单是照当时的规矩，而且很重要的是说要照他平常的规矩，乃是说这个规矩不单单是说是外在的，是大家都约束大家的，这个规矩乃是说对于他来讲是他的一个已经形成他的一个习惯了，他照着他的规矩，他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是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个位格，他是神子，但是他愿意尽诸般的义，他愿意按照当时的规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去安息日已经变成他的规矩。我想这在这里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来守住主日，在主日的时候来参加聚会。我知道我们当中是很多结婚了的，所以有什么事情会拦阻我们这个主日来到教会呢？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哦，孩子不起床，也、yeah. 对，这可能是一个方面，和儿女。我想我们主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有出现，有的时候可能和你的配偶吵架有没有可能？当你在星期六的晚上和配偶吵架之后，你星期天早上你愿意来教会吗？你大概不会太愿意，是吗？而且很多时候，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吵架之后，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样子？对，我相信你肯定会义愤填膺，但是有些人肯定会有另外的反应，是什么？要打电话，打电话给谁？耶、yeah. ，对，你会打电话给牧师。为什么你会打电话给牧师？打电话的人会怎么样子？因为打电话的人觉得他是有理的，是吗？如果他没理的话，他敢给牧师打电话吗？耶、yeah. ，所以很自然你要打电话给牧师，因为你觉得你是有理的。要么可能你会直接开车或者冲杀到牧师家，是吗？也不用电话预约，直接杀到牧师家，可能牧师可能知道具体情况。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因为事实上我也打过电话，当我和我太太吵架的时候，我也打过这个牧师的直通电话，我要寻求这个牧师的帮助，因为我觉得我有理。但是后来我想好像有点不太对。当夫妻吵架，当有不和的时候，或者你觉得有理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我想可能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第一反应来到牧师的面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我想好像不太对劲。当和太太吵架之后，你的反应应该是说，哎，我们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然后可能之后你再找牧师辅导或怎么样。作为有罪的人，我们会很容易有的时候会得理不饶人，是吗？当我们觉得我们有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得理不饶人的。有人讲过说，哎，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看到耶稣他有照他的规矩，他能够在这个安息日按照当时的这个习惯进会堂，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是说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不要拦阻我们主日来到教会即便我们可能吵架，你要吵的话可以来到教会吵。我们当中我知道也有一些可能还是单身的可能是学生，我想说你应该享受你现在单身的生活，好好的预备为你未来的配偶祷告愿你的婚姻蒙神的引导因为你现在单身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当你进入到婚姻之后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珍惜现在的时光，你要好好在教会里面服侍，好好来爱主，在小组里面服侍，这是真的是难得的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所以我们看第二个片段，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耶稣他在这里有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我们具体来看，在十七节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这是第二个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耶稣他读了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经文。我们可能要问他，耶稣这里读的是以赛亚书的哪一段经文，原来他读的是以赛亚书61章的1到2节的经文。在这里面他所引用的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里面是有提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耶稣他在这里是引用以赛亚书经文，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回到以赛亚书来看这段经文。原来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里面是有叫做4首仆人之歌，比如说42章的1到6节里面，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还有以赛亚书的53章。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0到55章里面有大概4首，就是关于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如果加上这个61章的话，大概是有5首仆人之歌。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40到55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40到55章主要是针对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处在被掳当中，他们有疑问，他们是否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哎，神他兴起他的仆人，特别是像这4首仆人之歌，你可以看到神要使用他所这个高某的仆人来带领这些被掳的子民回归到应许之地。哎，这些经文里面40到55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些的经文里面实际上是提到和出埃及的一些的主题是有关的，特别像43章里面说，神他应许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要给这些被掳子民开一条出路，来归回到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是和出埃及过红海是相互对应的。所以以赛亚书的40到55章里面，他有对出埃及记前面的一些书卷有的主题有一些引用。所以或者说在以下书40到55包括61的话，可以看到是有第二次的出埃及，就是神他有连续他的子民，要让这些子民从被掳巴比伦之地回归到那个应许之地，像第一次的出埃及一样。而在这里面，当耶稣他又引用了以赛亚书比如说61章这里的经文，而且他特别强调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旧约以赛亚书这些背景，包括这些引用出埃及记的这些的主题这个背景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当耶稣说哎，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时候，实际上耶稣是说哎，我是在带领你们出第三次出埃及。前面的出埃及包括第一次的出埃及脱离法老的奴役第二次的出埃及脱离这个巴比伦的奴役这些当神他兴起他的先知，他的确带领他的子民这个脱离这个被奴役的状况，回归到应许之地，但这都是暂时的。当这些神的子民他回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又悖逆神，他们陷在罪恶当中，他们不能够摆脱罪恶的捆绑。而在这里面，当耶稣说哎，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时候，耶稣在带领我们出离第三次的出埃及，他带领我们是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引用出埃及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把整个的旧约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关于这个神的仆人的那些的经文就把它串起来，乃是说以赛亚书特别是61章里面关于神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今天应验在活生生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恰恰读了这段经文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如果你是当时的会众，你坐在那里，你在听耶稣来讲，他来读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然后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想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一个爆炸力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比那个钻石更加的宝贵。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钻石的时刻，因为神的子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所仰望的那位受膏的仆人，哎，竟然活生生的就是站在他们的面前，而且给他们读这节经文，说，哎，这个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这个仆人，就是活生生的站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来理解，耶稣他读这段，他引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当他的讲说，哎，今天这经应在你们耳中的这句话的分量。然后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再继续仔细来看，他引用了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我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61章在旧约以赛亚书61章的1到2节的经文，你比较一下和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引用的以赛亚书有什么不同。在以赛亚书61章的1到2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实上在以赛亚书61章的1到2节和耶稣所引用的以赛亚书61章的经文是有些出入的。有一个，比如说在61章的1节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这些经文在耶稣所引用的经文里面没有出现的。包括说被囚的出监牢，更重要的是有一节经文是没有出现的，是什么？是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没有把这节经文读出来或怎么样，就是没有把以赛亚书61章里面说，哎，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节经文读出来。所以可能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耶稣他没有把这个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些经文读出来，因为他后面说，哎，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之所以他没有读出来，或者在这里没有写出来，我想很重要一点是说，耶稣基督很清楚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使命，他是要传讲好信息，他要将天国的信息传讲给神的子民，他宣讲说天国近了。他的道成肉身，他第一次的再来是要传讲好信息，他第一次再来不是要实行那个完全的审判。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是他第二次再来，在启示录里面，当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启示录一开始记载耶稣的一个当然这个约翰他看到的耶稣的一个形象是口里含着利剑的，这是一个实行审判的，所以和我们神报仇日子这段经文他故意省去，因为耶稣很清楚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报仇这个审判是他第二次再来所要实行的这样的一个的工作。他第一次的再来是要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来领万民真是来归向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他有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他没有读出一些的经节是有他的一个原因的。然后我们仔细来看，就是他这里面所引用的经文，在15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提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这里很自然的有提到说这个一个膏抹，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比如说像撒母耳他有像膏抹大卫成为君王，他是用的是油，而在这里他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很清楚提到说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乃是说神用他的灵来膏抹来膏抹。所以我们讲到说，哎，耶稣是基督啊，基督就是一个受膏者，是一个被膏抹的啊。包括我们说弥赛亚，这是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的这样一个翻译啊，弥赛亚也是说受膏者，所以很清楚在这里一开始就提到是说，主的灵是在他身上，主的灵是来膏抹我们这位主的，是有圣灵在他身上的。这也很自然的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他在这个约旦河里他受洗，他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是有说圣灵像鸽子降临在他身上，所以有圣灵这样一个膏抹。 是和这里提到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是相互的，相互的对应。让我们来，就是让我们来理解耶稣基督他开始他的这个事工的开始，很重要的是说是有，主的灵的一个膏抹，有可以说是有圣灵的一个膏抹，包括我们看到在四章的一开始说，耶稣他是被圣灵所充满，他被圣灵所引到旷野有40天的这样一个禁食，而且有提到说是，耶稣他有他经过这个试探之后，耶稣他没有圣灵的能力。从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位救主身上，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明显的，是由主的灵来膏抹他，他的事工是由主的灵来膏抹的。我想在这里是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在教会里服侍，当我们在小组里也好，很重要一点就是当我们的服侍是否是有神的灵的来引导，有没有神的灵的膏抹，还是说是出于我们的血气。如果我们的服侍只是出于我们的血气，可能是站立不住的。我们是需要有神的膏抹，有圣灵的膏抹。我记得我刚刚信主可能两三年的时候，还是很比较软弱，会经历常常的这个怀疑，这个低落。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给我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大概提到是说，有的时候你身体的一些疾病，有的时候可能是和你的一些的这个不幸是有些关系的当然是有些道理的，当然不是100%说你身上的一些病可能肯定是和你的一些不幸或什么有关系当时他给我讲说，他给我这本书说你看一下，就说你现在身体有些病是不是和你这个不幸或者常常疑惑有关系当时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心里面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他大概可能点出我当时的一些问题，因为我那时候对主还是有一些怀疑疑惑所以有的时候我的肚子不好，这个拉肚子还好。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也忘记具体怎么样，大概是他给我那个书我看了之后，给我一个很大一个提醒是说，需要祷告，依靠圣灵，需要祷告寻求圣灵的引导。我想很重要一点，当我的这个信仰的生命经历成长，是我认识到就是说是我是需要寻求圣灵常常的引导，需要寻求圣灵的充满。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如果和圣灵隔绝的话，我们大概很难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正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他事工的开始，很明显的是有圣灵充满他，有圣灵膏抹他如果我们对圣灵没有一个正确清晰的认识，这是我们的一个损失。如果我们不能够常常渴慕圣灵充满，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因为在五旬节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他这个降下，而且应许有那个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两节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要真的愿意常常来寻求圣灵的引导，寻求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看后面的经文里面提到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这里讲说是要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讲有提到是说他要传讲的是什么，是一个福音，对象是什么，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贫穷的人，贫穷不单单指的是在经济上的贫穷，也指的是在灵里面的一个贫穷。而且路加他对这些被边缘，在当时社会里面边缘的这些被边缘化的，可能是这些看作这个贫穷的人，是有他一个独特的一个青睐。我们可以看到天使报圣诞的时候是向那些牧羊人显现的，而在当时的社会这些牧羊人是非常低贱的。而在这里可以看到主他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给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那些可能是没有什么名望的人，可能是看起来比较卑贱的人。在玛利亚颂在一章里面当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伟大的时候，也提到说这位主他是要让那些位尊的降为卑，要将那些这个位卑的要将他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和耶稣他来到世上的这样一个 使命是相互的对应的。耶稣他是要将这样的好消息传给贫穷的人啊，传给你和我这样啊，可能我没有什么地位，可能没有什么名望啊，传给你和我啊，我们愿意真是在灵里面愿意谦卑啊，愿意谦虚的。然后后面说要差遣我报告，差遣这位主弥赛亚，这位主的仆人要来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这样的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的动词是差遣他报告，这个和前面的说传福音给贫穷的是相互大概对应。重要的是说他的报告提到的是什么内容？是要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真的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所用的这一系列的动词啊，是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真的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被掳的得释放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可能是被罪恶所捆绑的。最直接的你可以看到这里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记载，有些被这些恶鬼或者怎么样所掌控的这些被在撒旦的权势压制之下的，让他们能够得释放，让瞎眼的得看见不单单可能指的是说肉眼的可能瞎眼，也包括灵里面的眼瞎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要让这些瞎眼的得看见将来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些受压制的可能是在当时的社会受压迫，比如说被那些罗马的兵或者罗马的这个政权所压制的那些人，让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而且说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面提到喜年，你可以看利未记的25章里面有提到一个喜年，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一个传统，大概就是每50年。在25章的第10节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所以这个喜年你可以看到在利未记里面说，在这个喜年里面是50年是要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可能是有些居民他们比如说自己变成奴仆怎么样子，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利未记里面这里提到一个喜年，很大程度上是这个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是比如说你把你的地抵押或给别人怎么样，但是50年之后别人真的要还给你的。你可以看到这里主要涉及到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而在这里面耶稣基督所引用的很重要的强调是说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乃是说这位神他愿意饶恕我们的过分，神愿意来赦免我们，神愿意让我们得那个自由，得那个释放。所以当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了你买中，所以这是有何等大的分量你可以来思考在这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来看，就是耶稣所引用以撒书这段经文，他有强调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弥赛亚，是那位受膏者，是被主的灵所膏抹的，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要报告，他要让瞎眼得看见，让被掳得释放让他受压制得自由。你可以看到这些的经文实际上是提到的是他要所做的，他所行的，还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恰恰是有提到他有所做所行的，他有赶逐污鬼他有让瞎眼的得看见，他有一并赶鬼，他有让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他的确确是行出了这里所讲的话语。最近我们在考虑买车卖车，然后我去dealer 去很多 dealer 那边和他们打交道，我发现和 dealer 不好打交道，需要和他们这个斗智斗勇然后昨天我们去了一个 dealer， 然后他带我去那个试那个车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干什么，我说我在三一神院读书的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相信上帝吗，你接受大概说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我说我是的，然后我很惊讶，他说我也是， 然后他紧接着他说耶稣基督救了我两次命。所以他在讲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行的，他有讲他的父亲好像是这个浸信会的一个什么样负责人我忘记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有点心里还是有点感动的。因为见了很多的低了，很多要么就是不是太友好啊。但是这个低了既然他说他也大概也是，我觉得他至少和主是他是认识主的啊。他有提到他让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祷告，当然我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交易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他有讲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行的，他有经历到这位救主的真实。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有讲，他是要实行这样的一些的作为，他要传讲福音，要让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让那些被掳得释放，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有讲他要所做的这些，他在后面他的的确确有行出这些的作为，他让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了。所以以至于我昨天遇到了这个低了，他有讲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作为，耶稣基督救了他的两次命。他说他有让他妈妈常常祷告，当他妈妈为他祷，因为他大概已经有五六十岁，他让他妈妈祷告，发生一些很奇特事情或怎么样。我想他至少对耶稣基督是有信靠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他引用以撒书这段经文，他有宣告说，哎，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考他这样宣告的这样一个分量因为这恰恰是神的子民所盼望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受膏的仆人，今天他竟然在他们面前有这样一个宣告，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分。但是我们要看那些会众的一个反应，然后你可以看到在阿撒节说，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众人的他们的一个回应。如果你只是单看这几节经文的这节经文所描述的众人这个回应，你大概觉得他们的回应是属于比较正面的，还是比较负面的，还是比较中性的？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这似乎是比较正面，是吗？然后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对，有人说可能是负面，是吗？对，这里面可能比较有争议。有的人我看到有的解经书说，哎，这是大概比较正面的。有的解经说是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可能是有点负面的。的确，当我们看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想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当这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大概是认识约瑟了，是吗？或者说他有可能看到耶稣从小长大了，是吗？有没有可能？还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他讲这句话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意义可能在里面，就是看我们怎么来理解。当我们看后面，就是耶稣他又再次的讲说的时候，耶稣事实上是比较负面的，因为他又提到说先知没有在这个本地在他的这个本乡被这个接纳的，耶稣他的这个讲述是比较负面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我们来看耶稣后面这样一个讲说，在连接的前面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可能可以大概推测一下他为什么这样讲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在淘宝我买东西我买到东西之后常常会怎么样的，会看到赠品我不知道你在国内买东西的时候或者可能大家忘记了，你在国内买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常常怎么样子，会给你赠品，是吗？但是当我来到这边，我在这边的 eBay 还有这个 Amazon 上，我买东西好像我大概没有想到有过赠品。我想某些方面就是我们东方人是比较注重关系，是吗？我们中国人可能更加注重关系，更加注重这个血缘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一点的理解， 当时的会中的人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意思有可能是说，哎，我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或者说可能从这个肉身血缘角度讲，我们可能和耶稣基督有些关系的，可能带来的一个引申就是说，哎，耶稣基督，你既然在别的地方行了很多神迹，你在我们这边更加要加倍的行哦，我们和你的关系更加亲近哦，有没有这个可能？因为紧接着后面的耶稣说，哎，说医生，你医治自己，我们听见你在加麦农所行的事，你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是吧？这是耶稣自己这样讲的，他大概可能设想那些人可能会这样讲的，所以如果你综合这一点，你大概可能可以理解，可能当时会众里面人可能大概是有点骄傲的，就说，哎，耶稣你在那个地方，在那边很远的地方你行了很多神迹，你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而且我可能和你有血缘关系，你在我们当中可能要行两倍的神迹哦。但是主他没有这样子啊，主对他们是有责备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他有讲到说，哎，凡是先知在自己的本乡是不被人悦纳的。我们的中文里面关于先知这个翻译可能有点误导，因为先知可能是先知先觉，而事实上我们看先知的话，这种所谓先知先觉预告可能将来发生的事情大概只占1%。先知很重要一个位分是他要忠实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乃是说，耶稣基督是被神所差遣的，他是要忠实的来传讲神的信息，他要忠于神的信息，他还不是来讨人的一个欢喜，所以当他要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不爱听的，而且对于这个更加亲近，比如说家里的人是更加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耶稣为什么这里讲说，凡是先知这个在这个本乡都是不被接纳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的论述。因为这些人或许有属灵的骄傲，或许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他们可能会看低耶稣基督，他们觉得他们可能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们可能看着他从小长大的。哎，当耶稣他讲了这些就说这比较负面的话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会众进一步的回应是他们义愤填膺，他们要杀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会众的这样一个反应的一个变化，前面可能有些称赞，到后面他们要这个杀耶稣，你可以大概推测一下他们对耶稣的称赞，他们对耶稣这个赞赏大概50%打折的，他们大概不会是从内心说，哎，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要听他所讲论的，他们大概不是这样子的心态。另外一点我们来想，就是为什么他的本地本乡人来拒绝耶稣基督啊？我有一个猜测，当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里面，他特别提到说，哎，这位预表的弥赛亚他是怎么样子，他长得什么样子，他无家型美容是吗？这是什么意思？他无家型美容，为什么神偏偏要让我们的弥赛亚无家型美容？我记得我的老师他讲得很好，他无家型美容，实际上这涉及到一个信靠的问题。我们应该都看过广告，广告大概都会找比较帅气的，是吗？是不是？你有看过广告比较丑的吗？当然可能有丑星哈。广告它要让人取得信任，它会大概找一些明星是吗？有知名度的，大概长得比较好看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帅气吗？他大概可能算不上帅气，哎，恰恰这个核心是在这里，他无家型美容，他看起来可能样貌可能平平的，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信靠他？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本地本乡的人的这样一个反应，从称赞到后面要这个想杀他。哎，这位主他是没有家型美容的，他的外表看起来大概 不会让我们很立刻的对他羡慕的。我们看他外表大概不会立刻对他可能有信任的，但是神恰恰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这样一个作为，他恰恰让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他没有一个家庭没有，让我们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我们来信靠他，乃是说让我们按照他所行的，按照他所讲的来信靠他，让我们对他真的来有信心来信靠他。我想这是我们看他的本地本家的会众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这位救主。他没有这个家心美容，他道成肉身，他谦卑的来到地上，他愿意传福音给虚心的人，他愿意让被掳的得释放，他愿意让那些瞎眼的得看见，他愿意让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他愿意有罪的人都归向他，可以得享从神那里来的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引用以下书的这段经文，他有讲说，哎，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的时候，我想这里面有千足的分量在里面。我们以感恩的心真的感谢这位救主，他愿意道成肉身，他愿意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他是值得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全能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真是住在我们当中，真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是在地上的时候你真的是那位好牧人，你真的是来医好伤心的人，你将那天国的福音真的是来传讲给我们，你医病赶鬼，你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照着你的话语，按着你的应许来连续我们。主啊，愿主你所应许的在我们当中显为大，主啊，愿你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显为大，主啊，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真是来彰显，愿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是永永远远作王。主啊，就求你全然掌管我们，来连续我们，来更新我们，来释放我们，也来医治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仰望你，也求恩主你赐下复兴的灵在我们当中来更新我们，主啊，来释放我们。主啊，我们真的仰望你，因为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身体，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愿神你真是来怜恤我们，悦纳我们，也来使用我们。主，我们真是来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愿神你施恩的手真是与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同在，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